好，我们来唱 Loving You， 唱 Loving You。好，谢谢。梁老师今天要帮我跳舞哦。这一遍留给你们好不好？